欢都体验，我想真明白，真要好几年。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，香烟阴沉一旦光圈，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。 直到听过了李宗盛这一版的阴天，我才恍然明白了那句女孩通通让到一边，若想真明白真想好几年，这些轻描淡写的歌词里是多么残忍又充满着关爱。而现在听到的这个如泣如诉的前奏，是很少的歌从一开始就能够让我红了眼眶的作品。这首作品里有一种残忍真相和关爱的心情互相的纠结，那句因为不配你就忽然自卑说声失陪，多么的无奈又多么的残忍。我们来听孙燕姿的这首眼泪成诗。 已经把我伤口化作玫瑰，我的泪水已经变成雨水，早已轮回。我已经把对白留成了永远，忘了天色究竟是黑是灰。分手伤了谁，谁把它变美，我的眼泪写成了诗意。受伤了谁？

我有朋友说王菲给他的感觉是纯真，而在那个觉得王菲代表着独立和高气质的年纪，确实不太容易发现王菲身上纯真的一面。而现在回过头去听她1994年的这首《天使》，发现那年25岁的王菲其实和很多少女一样，有着一颗温柔天使的心。感谢你继续光临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是谁说来着，你喜欢一个歌手呢，是喜欢他唱歌给你听的那些时候也不可以重来和复制的好年华。于是几年前我就想好说了，一定要尽量的杜绝怀旧，可是有些事情还是不能够说谎的。 迷上你，你的浅笑，我的心被照耀，生生世世都不会忘掉。迷上了你的姿态，每一分亦美妙，比起我那一切重要。每晚都会掀起丝丝记忆，记着你风中浅笑，记着你顾客日流长发，随着你那脚步轻轻飘。然而为何偏偏只于记忆，记着你风中浅笑，记着你顾客日流长发，常令我梦境中心中的美事，是那一天共你偶遇，教我有永生抱憾，是我知道日后热爱不可再度寻。然而为何掀起丝丝记忆，记着你风中浅笑，记着你顾客日流长发，随着你那脚步轻轻飘。然而为何偏偏只于记忆，记着你风中浅笑，记着你顾客日流长发，常令我梦境中 听着张学友丝丝记忆。好像因为网络的发达，所以现在我很害怕一切爆流行之后，不管是一首歌、一部电影还是一个网红，他被遗忘的速度和他爆流行的速度会成正比。我可能是受不了那种跌宕起伏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，所以觉得那种出生就不大有流行潜质的东西也许会比较安稳，比较经得起时间的那种洗礼。所以那种一心一意细水长流慢慢品出来的美好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吧。感谢你光临今天的音乐导航，最后一首歌来听周慧敏，咖啡在等你。 黄昏在等一座空城，像咖啡在等一个人，命运在等谁的幸存，爱情在等谁的挫折，坠落了灵魂的星辰，一个人冷不冷，你依稀的吻还能骗人，故事在等一个热吻，那个人温柔里再生，倔强在等下个可能，青春在等谁完成，就算岁月爬过了我们，当流言刮成了龙卷风，你会前来敲我的门，把诺言再确认。 色慢慢蒸馏出圆润清澈，雨的温润，爱的诚恳，像年轮晕开一杯甘醇，时光在等一个人，将青涩烘焙变回甘的舒展，相思夹缝才能见证，你是我肩上天使，一直在为我等。不是在等一个人问那个人为让你再生，正在等下个可能，青春在等谁完成，就算天涯困住了旅人，当失恋像大风那么狠，你会前来敲我的门，半落叶才确认，咖啡在等一个人，苦涩慢慢中流出圆润香醇，雨的温润，爱的诚恳，像年轮晕开一杯甘醇，时光在等一个人，将青涩烘焙变回甘的收成，生死交锋才能见证，你是我天上天使，一直为我在等。怎么能蒸馏出软软香醇，雨的温润，爱的诚恳，想念能晕开一杯甘醇，真心在等一个人，无尽的温情等自愿的收成，生死交锋才能见证，你是我天上天使，我从未一个人，你是我天上天使，我从未一个人。 好像高飞的候鸟，从南到北跌跌撞撞，有一天我不再飞翔，那里是我栖息的地方，每个人都拥有信仰，不到终点不算最后，我想站在山顶高岗，天的光芒，我在释放，在奋斗，平平淡淡心自由，反反复复在其中，让我大声狂野嘶吼，我在释放，在奋斗，就算经过几经历，初心总是被力量，让我奔向前方。